的惊喜。 常常在广播里和你说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无论现在这个结局多么糟糕，请相信，至于漫长的人生来说，也许它只是一个伏笔，它所要做的事情，这个功效要在以后才能显现出来。不管是好的坏的，请我们都先学会接受。今天晚上这首歌呢，也开启了全新一周的爱得更久点。各位要点歌的话呢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我们常说周一的生活包含着你周末时光里的种种，遇见的人啊，吃过的美食，或者在家里所做的事情，总之你休息的如何，在周一是特别容易体现出来的。当然心情也是一样，特别希望你能够在年末的时候呢，依然保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。就算是之前的点歌都没有成功，但是绝不会放弃。哪怕这首歌被很多人点过，但是它还没有成为我的标签，我就还是可以点播。这是一位很倔强，同时我也非常相信这首歌能够赐予他力量的朋友要听到的《追光者》。可心朋友说，听节目真的很多年了，我不曾想过会为谁送歌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阳光经落，便拥有，便失去着。 2018年听过很多遍，很多朋友点播过的《追光者》。今天晚上呢，是一位他突然间觉得 有人想为他送歌了，他想为某人送上这首歌曲，这人呢就在他的车上，他想对你说，你就是我突然间发现的那束光，追随着你已经成了我每天的习惯。这种不经意的告白，希望在你的小车厢里能够带来一些不同的眼神的碰撞，还有接下来故事的发生。祝福你们，继续派送祝福，各位既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上留下你的点歌要求，也可以私信我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Kiki 朋友要送给今天的过生日的张萌萌的生日礼物。他说今天是我可爱的张萌萌的生日，他19岁了，我们在今年都步入了大学。记得我们在微信里说到各种不适应，聊到过往的时光，他说我的身边永远有你的位子，我说我也是。那些每天晚上传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晚上吃什么的日子，成了我们各自心里最温暖且柔软的一角。当时每天晚上最纠结最不想去想的问题，如今成了最大的怀念。所以拜托电波在他生日这一天帮我把好好这首歌送给他，希望我们都好好长大，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年后传一张纸条，今天晚上吃什么。今天晚上用这首歌给你当音乐生日蛋糕了，生日快乐张萌萌，好好的。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，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，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，我们好到疯掉，想找回13多年双胞，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，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，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，忘了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要交，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，还以为驯服想念呢，像一只家猫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，却不肯睡着。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，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到遗憾无法打扰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。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好好， 对啊，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控制好你的情绪，好好的管理好你的身材，这一切都是我们在每一天都需要花心思去做的事情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你不得不承认啊，人毕竟是情绪动物，情绪上来了，可能是很愿意去做一些事儿，而情绪一低落呢，又发现自己真的就想待在那里，在这种糟糕的情绪当中来回的打转，这可不行啊。今天呢是周一啊，一周的第一天会决定整个一周的精神状态，所以呢，我想对心情不好的小曼努说一句，但愿在电波当中大声呼喊你的名字，能够把你给叫醒。心情不好的时候要记得安静下来是你要做的第一步，不要急于去用另外一种不开心来掩饰这件开心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把这首静下来送给你。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，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心跳静得像云，静地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睡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，静得像云，静地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，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像云，静地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 暴跳如雷，心乱如麻，都会让我们的情绪产生起伏波动。确实，当生活中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心愿未完成的时刻，都会出现这种情绪的糟糕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静下来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哪怕是放空，就看着天花板，或者看着

明天仍然是个晴好天气，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还可以，最高气温能达到8度，比较适合户外活动。近期空气回升的同时，昼夜温差加大，早晚依然有些寒冷，防寒保暖不可松懈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超级英雄动画电影《蜘蛛侠：平行宇宙》将于12月21日登陆中国内地大荧幕。昨天，发行方在上海举行媒体看片会，影片自口碑解禁之后持续获得好评。有媒体表示，从来没有在大荧幕看过这样的动画电影，原汁原味，美漫还原甚至升级，科技感非常炫。影片讲述了普通高中生迈尔斯·莫拉莱斯如何师从蜘蛛侠彼得·帕克，成长为新一代超级英雄的故事。而片中蜘蛛侠不止一个，迈尔斯和从其他平行宇宙中穿越而来的彼得、女蜘蛛侠格温、暗影蜘蛛侠、潘尼·帕克和蜘蛛侠集结成团，六位蜘蛛侠首次同框大荧幕，共同对抗蜘蛛侠宇宙最强反派。继续来关注，今天由肖央编剧、导演并主演的贺岁档最强喜剧《天气预报》发布神仙观影团海报，只见风雨雷电四神和寿星坐在影厅内，神态各异，还有凡人 Peter 身处其中，显得独树一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央导演昨天化身国宝守护人，在国家宝藏上演了一段保护陈氏家脉的动人故事，出色的演绎让人更加期待他的新作，即将于12月21日登陆全国院线的电影《天气预报》，其预售通道现已开启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来到12月17日周一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。这是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。下面这首很复古的浪漫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小天1092要点播的，他说我第一次点歌，希望可以播放给小杨听。还有3天你就回来了，我想你了。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 甜蜜的最浪漫的事，在2018年呢，不止赵咏华一个人在唱，而是他邀请了好妹妹乐队啊，共同翻唱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。在点歌节目当中，这首歌是经常播放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很多年前的那一首《至少还有你》。那下面这张小纸条，点歌小纸条呢，就是来自 Stella Pony 朋友发来的。他说5年前，趴在窗台上给喜欢的学长点了一首《至少还有你》，当时激动得满屋子乱跑啊。5年后，他居然又溜达到我身边了。原本我不相信缘分的，直到现在，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所以今天晚上想再点播一首歌曲，我想被一个人捧在手心，被当作宝贝，真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。所以要为学长在2018年的尾声送上这首莫文蔚的《宝贝》，希望你们一直这样彼此宝贝着，不光是在开心的时候，还有在伤心的时候，彼此不愉快的时候，都要记得对方的好。